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96集。 赵腾提着裤子从厕所出来，张放又骂起来：“ 工作效率在哪里？能不能快一点？” 赵腾翻白眼问朱韵和李寻：“ 有 Q 号没？” 他看这两人的神色，摇摇头：“ 看你们这样就不像有，赶紧注册个工作用。” 飞扬网络有限公司没什么内部网络系统，工作直接拉 Q 群，群里倒是干净，算上朱韵和李寻两个新来的，一共就六个人。所有人都将群名称改成自己真实姓名，只有老板董思阳挂名飞扬天下，头像是一把刀。赵腾隔空喊话：“ 文档在群文件共享里，自己下载。” 朱韵软件用得不熟练，点了半天终于下载下来文件。在阅读了两篇张放的鬼畜游戏策划案后，他再一次开始怀疑人生。飞扬目前研发的两款游戏，一款叫《无敌武将》，属于策略战斗类游戏，背景是战国时代，但朱韵震惊发现里面竟然有吕布在。他通篇规划案读下来，也没看出有什么逻辑性的东西在，只看出张放是吕布的狂热粉丝。策划案里一半的篇幅都是在介绍吕布的技能设计。他打开内测版玩了几轮后，发现除了吕布以外，这游戏几乎毫无内容。第二款游戏就更不用提了，名字叫花花公子，该游戏还有个别称叫坏蛋上司轻一点。从名字也能看出这游戏的路数，张放在策划案里提到一句，该游戏面向用户为12-35岁的孤独男性群体，属于温暖性游戏，陪伴大家度过无数个寂寞的长夜。花花公子还没有出试玩版，在规划表里最后一栏写着进度严重滞后。朱韵胳膊肘垫在桌子上，两指头按住太阳穴。张放过来：“ 看得怎么样了？” 朱韵提起精神：“ 已经看完了。” 张放看向李寻，李寻也点点头：“ 好。” 张放冲剩下俩人吼道：“ 开会了。” 会议厅就是面试的小黑屋，赵腾拉着一张脸：“ 范儿啊，三个人的车就算了，五个人怎么挤啊？” 张放坚持道：“ 这是董总定的规矩，开会必须在会议室，得符合管理。” 于是五个人挤在小方桌旁围一圈，朱韵坐在赵腾身边，跟李寻面对面。赵腾斜眼看他：“ 你还带本来了？” 朱韵一顿，他一听开会，本能带了本和笔。赵腾趁着张放准备的时候，小声对朱韵说：“ 别写，废纸。” 张放准备就绪，清清嗓子：“ 来，开始了。” 他把胳膊架在桌子上，看着朱韵和李寻说：“ 刚才公司的研发游戏，你们都已经了解了吧？有什么想法，说一说。” 没人吱声。张放说：“ 行。给你们一点消化时间，反正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两个游戏组都缺人。” 朱韵听得心惊胆战，他和李寻来之前，这公司一共就仨人，还能批出两个项目组来？ 所以你们俩至少要一人负责一个，本来是两项都要负责的，但看在你们刚进公司还不是很熟悉的份上，给你们一点缓冲时间。事先说好啊，我们公司的压力可是不小的，你们得加把劲儿才行啊。 张放揉揉手：“ 那你们俩分一下吧，看看谁来负责哪一项。” 朱韵看向李寻，后者靠在椅子里没有发言的意思。“ 那我负责无敌武将吧。”“ 行。”李寻，你负责花花公子，有意见吗？” 张放问李寻。李寻摇头：“ 好。” 张放埋头在笔记本里噼里啪啦打着什么，赵腾偷偷瞄了一眼，是工作进度表，这是要交给董总审阅的。虽然只是口头上将项目分给两个新人， 张放还是不知廉耻，把进度表往后延伸了好几步。他这个月的任务目标基本完成了。张放愉悦地抬头，刚好跟赵腾视线对上。赵腾眯眼道：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 张放全当没听见。 散会。 离开小黑屋，朱韵叫住张放： 我觉得这个无敌武将游戏设计不太合理。 张放打着哈欠摆手道： 哦，你去找赵腾聊，程序都是他写的。 朱韵又去找赵腾，赵腾正在玩游戏。朱韵在后面看了一会儿，问道： 为什么你这机器跑起来这么快？ 赵腾哼笑： 当然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加工的。 可以自己改公司的机器？ 当然可以。 朱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赵腾回头： 找我干嘛？ 朱韵想起正事，将自己觉得游戏不妥的地方都列出来。 这游戏内容和游戏背景对不上，唯一一个完整开发的吕布还是要删除的，除他以外其他游戏角色基本没有内容，还有战役系统太粗糙了。 赵腾懒洋洋笑。朱韵试着问： 要怎么改？ 不知道。 赵腾理所当然道： 我是程序，策划是张放写的，他策划书里写什么我就做什么。 朱韵无语地看着赵腾。赵腾算是个比较帅气的小伙子，身形清瘦，五官有点日系风，头发留得也比较长，眼睛永远睁不开一样。他年龄不大，只有22、23的样子，可他不像那些刚离开大学的稚嫩学生，他身上的社会气很浓，像是有6、7年工作经验的老油条。朱韵心想，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赵腾是无敌武将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程序员的话，那他的水平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游戏里唯一的成品角色吕布做得真的很不错。可惜他看起来完全没有要继续下去的意思。 如果我们把其他的角色也做得跟吕布一样，还有战役和剧情也完善了，那游戏最后呈现的效果跟现在完全不同。 赵腾瘫在椅子里： 我们时间不够，游戏下月底要上线，只能这样了。你后续把内容整理一下就行了，要求策划书上都有。哦，对了， UI 也是你负责，美术有问题去找郭世杰。 说完又回去打游戏了。第一天上班，张放和赵腾除了那次开会以外，没跟他们有过多交流。赵腾挂名主程，似乎对朱韵这位新员工十分有信心，只提了简单要求后就不再管他了。而对李寻，张放和赵腾连简单要求都没有提，可能他们已经认定了他就是朱韵带进来的关系户，主要是为了凑数用。朱韵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打开赵腾的程序。飞扬公司制作游戏所使用的引擎是 Unity 3D， 朱韵不用问都知道他们选这款引擎的理由是因为免费。 U3D 在国内推广开大概只有3、4年的时间，算是比较新的游戏引擎。以前朱韵留学的时候在旧金山凑热闹去过 GDC， 也就是全球游戏开发者大会，他在那第一次接触到这款游戏引擎。当时因为这引擎过于火爆，他之后还参加了 U3D 的短期培训。朱韵偷偷瞥向李寻，他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眉头皱着，鼠标不时点击着什么，并没有敲击键盘。 U3D 用的编程语言主要是 JavaScript 和 C#， 对他来说难度应该不大，就是不知道他现在手生到什么程度。而且主要问题是李寻之前从没有接触过游戏引擎，他们大学时代完全没有想过将来会去做游戏。可能李寻唯一写过的游戏就是大一刚开学时那个坑死朱韵的像素小人。引擎里面有不少细小的操作技巧，还有很多内置素材的使用方式，都需要一些经验积累。如果是完全的生手接触的话，可能几个小时下来连运行游戏的方法都找不到。李寻很认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朱韵正在看他。半晌，朱韵的目光回到自己的屏幕上。 一台破机器，里面是一个破烂的游戏。他深吸一口气，要做的事很多，一件一件来吧。太阳落山，天色渐暗，离下班还要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张放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了。张放临走前对朱韵和李寻说， 明天可千万别迟到啊，不然没人救你们。 朱韵发现他们似乎十分惧怕老板董思阳，从公司的整体状况判断，这位董总的管理能力应该属于极差的范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怕些什么。 你还不下班？ 赵腾问朱韵。 第一天上班就加班，这么敬业啊。 我再等一等吧。 那叫点外卖吧。 谢谢，先不用，我还不饿。 赵腾又问后面的李寻， 你呢？你也加班？要吃晚饭不？我这儿有外卖单。 李寻关了电脑直接离开。赵腾看着他的背影，转头对朱韵说， 这什么毛病？你们以前认识，他以前也这样，别人说话都不听的。 朱韵敲着键盘说， 以前比这还严重。 赵腾轻轻地哇了一声，又说， 那我先走了，你下班的时候直接把门锁上就行了。 朱韵的视线还是停留在屏幕上，应了一句 好。 赵腾走到门口回头，朱韵还盯着电脑，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在这家公司，不应该说是在他待过的所有公司里都极为少见。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